欢迎通过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或者是回听节目。新的一年呢，先祝大家每一年都比前一年更不在乎陌生人怎么看怎么想的。我去年做到了，今年希望可以继续发扬，你也加油咯，活出真实的自己，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。 我的心。

这一切都不会是梦境。 各位亲，第三届中国泛娱乐年度盛典暨首届金交奖颁奖典礼将会在2018年1月7日在北京举行，现已全面开启报名通道，快来为你喜欢的偶像爱豆投票吧！详情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"首席娱乐官"进行了解。 手中长长的线。